佢唔会同你讲咁多，即系话咩叫正义唔正义， 人民价值冇晒， 佢唔会讨论同你安乐死噶嘛？呢、這个时候，即系讨论到安乐死，唔系医生要讨论，佢就谂你呢一刀落唔落，落唔落插后去插唔插？点、样先至可以令到即系延续呢条嘅性命？ 唔系，同埋呢班人咧，你讲佢嗰种傲慢咧，就系、是、因为佢觉得系社会精英， 佢主宰咗你嘅生命嘛。做医生系觉得， 同埋你喺香港嘅社会里边，都系即系嗰啲白优啊、九优嘅人，先至入到呢个学系啊嘛。佢所以佢觉得自己好 Q 劲噶。 我有啲记忆咧，就系、是、即系其实诶、即系两年前仲学生会嘅时候咧，即系其实咁啱就系啊。呢、這个 Peter Matheson 就係选校长嘛，咁然之后 Peter Matheson 呢就係即係三个候选人里面其中一个。咁嗰陣时呢我记得呢就係、是、其实有一个有一个消息呢就係、是、其实话金刀两其实已经好睇唔起呢个 Peter Matheson 嘅，就觉得佢乡下仔嚟。即係諗下喎，即係一个呢、這个准备做港大校长，然之后你有份选嘅人，你话佢乡下仔喎。即係见到嗰陣时其实即係包括金刀两在内已经有一个非常之傲慢之心去睇待即係嚟緊港大管治啦，甚至乎喺呢個鬼佬校長， 因為鬼佬校長係讀牙醫啊嘛，咁亦都冇乜特別，即係佢哋認為好高嘅即係學術成就啦。因為你唔係攞貝爾獎啊嘛，大佬。 佢同你講我 office 喺中環嘅某某大廈，靚乜嘢大廈嗰啲，我人工高過、啊、高過曬，你點解睇唔起你啦？即係完全呢種即係所謂嘅。某种职业带俾佢哋嗰种嘅傲慢，同埋佢哋唔会讲平权噶嘛？医生同你讲平权咩？ 嗯， 喂，好老实，真系吓、啊，虽然呢个人生而自由啫，但系有钱就多啲医生，你揾到即系好嘅医生噶嘛？系咪？金刀两日冇做二，即系所谓好似以前我哋见到嘅新亚嘅梁医生咁，即系去扶贫， 吓、 去山区里边去做呢啲嘅，即系义助咧，系咪？即系佢哋呢种嘅医生。同我哋讲无国界医生系两类唔同的医生嚟噶嘛？ 啱，两类人嚟嘅， 系完全两 个世界 人 嚟嘅，系。即系佢睇个证，嗰啲随时系即系五分钟就收你几千蚊嗰种啊。 系啦，即系 开个刀十几廿万悭地嗰种、所以佢嗰种傲慢咧，就喺今次即系表现得好紧要。学你话斋，喂大佬，佢觉得而家港大嗰个 Peter Madison 普通牙医 系啦， 系咪？即係好似牙醫學院院長，仲有嗰間英國嘅大學又唔係太過出名嘛？好似係，即係喺世界嘅排名嚟講。 嗱，馬飛森今日就講啦，佢就話即係你睇到嗱，呢、這個係據呢個八五二郵報話啦，佢就話喂，而家今日即係港大校委會嘅事件，主要因為喺中國體制裏面嘅問題先至會係咁樣嘅啫，因為香港係納入咗中國呢個體制，呢啲問題英國根本係唔會存在嘅， 係唔會存在嘅。英國人啊去做 Chancellor。所谓嘅即系校长嘅 手啫嘛，呢个系 即系虚 位元首，即系英女王一样，英女王系唔会入到唐宁街十号去指指点点噶嘛。 但系而家就调翻转头，就真系指指点点。 呢、這个六八九要即系教你用普通话讲系指导期啊嘛，佢落埋指导期啊嘛。 所以领导人最佳嘅艺术系点样咧？就系、是、有权唔会用噶嘛。 系，但系呢个道家哲学，呢、這个道家哲学咧，佢哋唔识噶，好 系 系嘛。嗱，咁就一定要噏到呢度啦。馬飛森即係今日都撩起個火頭咧，我哋繼續講埋落去啦。即係用呢個我哋 佢做幾耐任期啊？佢真係俾人炒魷噶咯，佢真係到佢噶咯，我懷疑。佢再咁多嘢講， 每次係即係每次續約應該仲有咗三年， 仲有三年到。 同埋成個所謂嘅禁制令嚇、電台錄音禁制令裏邊咧，似乎馬飛森係被架空咗噶嘛？佢淨係被諮詢過啫嘛，係 inform 啊，吓，即系通知你。 喂，但其实我哋有冇得谂一样嘢，就系、是、你哋再去司法复核翻呢一样嘢，调翻转头就话应该要公开个会议记录咧。喂，大佬，呢个系涉及到香港人嘅利益嘅问题嚟嘅，呢个系香港人公帑俾钱嘅香港大学噶嘛。 同埋，即系以咁多港大校友嚟讲，呢、這个事件系的确令到港大 蒙羞， 蒙羞， 系蒙羞， 系蒙羞。 点啊？阿力使唔使转校啊？你大佬呢个港大搞成 转校，梗系要啦。所以读埋呢个 undergrad 之后，咁咪真系要去揾其他学校读下啦。 嗱呢度咧就即系我啱讲到就马飞森即系已经撩起咗火头啦。咁我就再踩多脚吓、即系佢就讲到，如果呢件事即系校委会事件喺英国就唔会发生嘅。问题就好简单，用即系我哋喺美国讲法，一切问题都系中国问题啫嘛。如果冇中国呢个问题嘅话，就唔会存在，唔会存在， 因为你英国你话晒，喂，你就算做校长都好，你都要跟制度噶嘛，即系你唔可以乱嚟噶嘛。喂，我有个去即系 select committee 去帮我拣边一个做院长，咁跟住你个校委会即系就要 endorse 佢，除非有特别嘅理由，

你見到即係嗰啲中間人其實成個八月九月咧，其實消失曬，即係其實冇出現過。但係佢一即係你一爆發，你抌完出去彈之後，其實嗰頭兩三個禮拜咧，佢不斷嚟。其實嗰反映咗某程度係北京其實都放嘅，佢哋都想要即係吸收大量嘅信息去判斷研判香港形勢係點樣。 因為最初 嗰啲中間人出嚟咧，唔好點名啦，冇 揾你 嘅 先，中間人冇揾你哋㗎嘛。 嗰啲 冇揾我就冇揾我嘅，因為覺得我係冇個電話㗎嘛，即係我去九即係九月入咗差館，然之後冇電話，跟住要換新電話卡㗎嘛，咁所以頭一個禮拜都新號碼，所以冇人揾到我嘅。 嗯， 咁所以係即其實係周邊嗰啲人咧，我知道其實嗰啲有中間人又揾佢哋啦。即但係佢哋我即係唔知佢哋嘅名嘅，即有啲就喺大陸落嚟啦。咁但係佢哋係五花八門，咩部門都有嘅。 嗯， 乜乜聲廳啊，乜乜教委啊。 Alex 頭先涉嗰個講法咧，就係點咧？佢最初諗住戴耀廷寫一篇文， 嗯、 又搞好多次 D Day 啊，又搞電子公投。喂，其實嗰啲全部都係一個preconceived plan 嚟、 mm-hmm. ， 我哋英文个讲法就系、是，即系已经系按既定嘅步骤去做嘅嘢。阿爷咁系唔惊你嘅， 系啦， 因为佢睇住你嚟食噶嘛。 Mm-hmm. 但系咧，你学联啊或者学民思潮嗰阵时候咧，一出嚟爆公民广场又好，即系你搞罢课，喂，佢完全系措手不及啊！突然间，其实运动系应该咁嘅，个逻辑应该系咁，唔系咁样 plan 法。你估我哋做生意啊？你估我哋即系搞学术嗰啲嘢啊？ 所以之所以中国大陆咧要敬重嘅只有即系呢个美帝就冇办法啦。佢哋见到第七舰队同埋第三舰队先至有偈倾啫嘛。好啦，take个break先啦，翻嚟我哋再讲啦，好嘛？